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以下的内容。首先，股市收评，沪指放量涨 2.7%， 站上30日线。另外也将关注到11月2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上调。还有呢，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上24点开启，92号汽油重回7元时代。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我们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兴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资深专家姚进平先生一起聊一聊防癌险。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沪深两市今天早盘大幅高开，小幅的下探之后呢，继续拉升，盘中维持强势震荡的态势。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 2.7%， 报2676.48点，成交2079亿元。深证成指涨 3.96%， 报7867.54点，成交2434亿元。创业板指涨 4.82%， 报1348.28点，成交731.9亿元。两市合计成交4513亿元，环比明显放大。从盘面上看，两市板块普涨，造纸呢、银行板块、半导体、医疗保健、旅游、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传媒娱乐、软件服务、医药等板块走势比较活跃，保险、化工、有色等板块也是非常的走强。那下面也是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兴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浩洋，大家晚上好。 说一句啊，在今天关注到您的这个博客啊，这个标题是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您这个桃啊打了一双引号，因为我们知道这句诗词应该是千树万树梨花开。那就想问一下，这篇博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标题又有怎样的一些意味呢？ 就是这是咱们这个确实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儿。11点20的时候，好像是咱们这个中央这个这个媒体就报道了，两大国收到了通话， 以这夜里来的。那这首先这时间是对路子的。 嗯， 那梨花是白的，那不适合啊。那个桃花是红的，但是有点粉红。 嗯， 反正今儿是全线飘红吧，也凑合了。 嗯 啊，那么这表达一个就是我个人的心情，或者说这个大盘得整个一个兴奋点吧。 嗯嗯嗯 啊。那么本周应该说是都是大涨， 对 啊，这个两三个点四五个点的涨。那么主要贡献的涨幅在今天，今天沪市涨了70个点。那么这一个电话的初步的这么一个回暖啊，就使得全球大涨啊，包括昨天的美股，包括今天的亚太，今天白天的亚太啊，包括这个人民币的大幅反弹啊，包括今天的沪港通、深港通，就两个北上资金创出这个开通以来的最大单日的北上的净流量，180亿。啊，还有一个小记录，就是说今天的沪深两市合计是4500亿。那么前近期有那么几天了。咱们有一个高点是4400亿， 对， 这就是这个下半年以来的，大量了。那么这回又是超越了，啊，所有这些个都是这个，这个电话磋商啊所这个带来的， 嗯嗯， 啊，兴奋点。那么，既然这个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么一个转变，那么这个。而且我原来一直在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啊，这是对影响 A 股走势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个能落定，能够这个协商解决啊，这个顺利解决，那这个 A 股就是真正转势了。 是 啊，那当然前期最近以来。咱们高层在2500点，这个政策底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对对， 副总理啊，一行两会啊，这个密集发生，甚至于这个也是这周发生的这个政治局会议，这是也是罕见的，直接是停股市。 没错。 啊，这是原来好像，好像是没有过啊。这个政治局会议就提到这个股市这个字眼儿。啊，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嘛，这个，应该是没有，所以这个力度都非常大，所以这个2500点也是瞬间的这个，失而不得了，也是守住这个底了，但是我原来那个担心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摩擦如果加剧的话，啊，恐怕这个底也保不住，你比如再升级呀。再扩大那个征税范围啊，那现在好在这一个电话啊，就是有点儿，我说咱们4个月前刚开始这个摩擦开始，完了有一轮谈判比较成功的谈判之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题目分别用了6万花名，还有拨云见日。我觉得这个是。昨天那个电话啊，应该说是小的6万块，小的拨云见雾啊，有这个趋势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坐实啊，还需要这个这个有可能原来就猜测啊，中期选举之后，就是这个有可能啊，这个选票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呢，就不那么这个，说句不太好听的，嘚瑟了吧？那么现在还没开始呢，就是临近中期选举了，这个好的苗头就出现了，就是说选举完了以后，这就该就是恢复正常了，就是这个按部就班，就是没那么多这个咄咄逼人也好，是什么也好，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节点，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反复强调的。月底的阿根廷的布宜诺伊斯，这个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二十国峰会，现在说有可能见面，有可能还共进这个餐啊，所以说， 非常希望啊，那个应该是最后落定的坐实的，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但是虽然还有一个月，那是月底的事儿啊，但是这一个月我觉着啊，有可能只要不再出现再一次的变数啊，只要是平稳，只要是没有什么新的利空，那么我觉着还会小反弹。但是市场也会看到，现在可能有人说就是已经就转势了，我觉得为时过早。啊，一定得等那个，这个坐实了啊，彻底了，或者有什么书面的了，啊，这个，那个就真是转势了。但是我预想，如果刚才说了没有什么新的变数，那么有可能就是小往上走着了。真正到了那一刻啊，月底。啊，说确实是 闹听了， 这个免战牌高悬了啊，那么就有可能就跟这个火箭二级火箭点火了，就再加一速啊，现在小反弹啊，那么重点，我觉得一个是已经补跌过了的消费是一个，因为北上资金你看这180亿啊，他们主要都是进的消费， 大消费， 或者说你是。或者说一些是金融， 对 啊，为什么茅台能那个跌了以后连续这个几根阳呢？我觉得有可能跟这个北上资金有很大关系啊。那么一个是跌了的消费，一个是这两天已经有所回暖了，另外一个也是跌过了的这个5G 啊、半导体啊，这两天也是有所回暖了， 科技类的板块， 唯独这个周期类的差点。尤其是你比如钢铁煤炭那样差点，完了另外以这个低价为主，以次新为主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因为这几个可能是，当然还有一些个应景的，你比如说跟这个摩擦电缓相关的板块，今天的为什么航空和造纸涨得比较好，那就是跟人民币大幅反弹有关啊，是吧，这两个都是大量进口，只是大量木浆，这个飞机更甭说了，都是贷款的，啊，那个人民币升值，那个大量美元贷款买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受益板块，当然还有摩擦降级的这个受益板块也是值得关注，反正关注这几个板块吧，现在悠着点做多，啊，真正的那个出这个最后的落听的应该是在月底了。 明白，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股市的关键11月，是吧？ 对， 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好，谢谢，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汇率方面，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9371元，上调299个基点。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则收复6.90关口，反弹超过300个基点。黄金方面，纽约金价1日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黄金期价1日比前一交易日上涨了23.6美元，收于每盎司1238.6美元，涨幅为1.94%。分析人士说，美元走低是黄金期价当天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再来关注国内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今天晚上24点开启。本计价周期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跌的趋势，在10月份创下超2年来最大单月跌幅。机构预测油价将迎来年内最大降幅，终结此前的4连涨，每吨下调幅度在330到340元之间。92号汽油每升价格重回七元时代。算了一下，预计加满一箱油将省13.5元。再来关注北京将设置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今天下午呢，北京市民政局透露，北京市呢将改革10年的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推出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和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北京市从2008年开始为北京户籍老年人发放居家养老服务补贴、高龄津贴、高龄老人医疗补助等，在养老金之外给老年人多一层的养老保障和福利待遇。再来关注行邮税下调，海淘族将受益，你的包裹减税了吗？ 什么是行邮税呢？就是行李和邮递物品进口税的一个简称，是海关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的一个进口税。从昨天起，将近 70% 的进境行邮物品进行降税，其中包括箱包、化妆品、抗癌药品等。有海淘人士就表示，这次降税肯定会降低海淘成本，但多数商品的降税幅度不大，具体算下来呢，就相当于抵消了一部分汇率的损失。再来关注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就包括为减轻个人住房负担，对转让租赁住房订立的应税凭证免征个人应当缴纳的印花税，也就是说买房不用交印花税，有望将通过立法形式来进一步确定。还有啊，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发布研究报告，提出了中国创新城市前十名榜单，其中北京位居第一名，深圳、上海紧随其后，广州市、南京市、武汉市等城市也榜上有名。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 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各位好啊，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呢，我们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资深专家姚进平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防癌险。姚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其实之前也是跟很多这个保险的从业人员聊过天或者做过节目哈，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我们说到的是类似于这个重疾险或者说意外险或者跟保险相关的一些其他的险种，可能我在跟这个保险的从业人员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者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他是在保险方面非常的专业，非常的精通，可能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但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就会感觉啊，可能对您的要求会比较高。怎么讲呢？一方面您可能对于保险首先得门清， 对， 其次我们居然聊到的是这个防癌险，那可能您对于医疗或者关于癌症这相关的一些方面，是不是平时也得有所了解？ 是的。 那这个一般我们，比如说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防癌险的话，从医学的角度，我们大概会对于就是癌症这样的一个疾病啊，现在因为很多人确实是谈癌色变，我们大概是要有一些怎样的准备，让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会说是一听到就敬而远之，而是慢慢的要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方面的。 实际上主持人说到了这个防癌险，我这边有一些数据，我们的国家癌症中心呢今年年初颁布了一些数据，它汇总了全国的347家癌症登记点的数据，这个数据还是挺让人那个触目惊心的， 是吗？ 第一，全国每天有10000人确诊癌症。 10000人？ 对，这相当于1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 哎，这个数据听起来头皮都发麻。 对，第二是80到85岁一个人患癌的风险达到了36%，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如果生命能到85岁，他罹患癌症的风险有36%，第三个就是在我们国家也在全球也是这样，肺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是双第一的，就肺癌因肺癌导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们国家都是排在第一位的。第四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癌的这种发病率迅速的提升。 甲状腺癌？ 对，因为之前可能是胃癌啊其他的类型的癌症会比较多，但是这些年来甲状腺癌的确诊和发病率会迅猛的提升。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癌症死亡率来说，小城市高于大城市。 小城市高于大城市。 对，这跟可能医疗条件的这种局限性有关。那在这里面就是在癌症的排名里面，肺癌和消化性的癌症死亡率是排在前面的。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的癌症中心给到的一些数据。 是。 虽然说是现在刚才我讲到很多人关于癌症真的是谈癌色变，或者能够躲多远就躲多远，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刚才这个数据当中也显示了，可能现在是面临的一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您的年龄达到了85岁，可能真的是有36%这样的一个比例，我没有记错的话啊， 对，没错，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 对， 那其实关于癌症，我们大概也是了解啊，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发病率高和一个发病率低这样的一些癌症的病种。 嗯， 我们先从这个医学角度上来说，这两种病种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和特点呢？ 发病率高的可能跟像我们现在说的一些饮食习惯啊， 嗯， 和我们地域的这个主要是跟地域的饮食习惯， 嗯， 和我们的空气污染还有吸烟啊，这些这个不良的这个嗜好有相关性啊，发病高啊，像一些之前是胃癌啊、肺癌主要是跟吸烟相关， 嗯 啊，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烟民的数量是全球第一的， 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再有之前胃癌跟我们的这个地区的饮食习惯相关啊，像一些吃一些腌制的食物啊，它会罹患胃癌的概率就会比没有这样那个饮食习惯的要高很多。 嗯 啊，而且现在癌症的发病的这个年龄趋年轻化，我刚才讲到了那个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这个罹患甲状腺癌的都是偏年轻的。啊，他跟他的工作压力啊，作息时间啊，可能一玩游戏玩通宵啊，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有很大的相关性。 嗯 啊啊，年纪小的，我们说未成年人可能在癌症的这个患病率上相对会低，但是还要讲一点，在未成年人罹患癌症占到了他大病的20%啊，里面很核心一个是是那个白血病， 嗯， 我们叫血癌。啊，白血病的这个发病率， 嗯 啊，但是综合看起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癌症的发病率会越来越多， 嗯 啊，所以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未来的癌症可能不是那么可怕，癌症就像我们的感冒发烧，可能未来的科技医学的发展，我们伴癌生存啊，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 是，虽然话这么讲，但是我估计所有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一个疾病落到自己或者家人的身上。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节目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无论是吸烟也好，或者说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去戒除它。同时，也是希望，无论是现在您是在上学，还是在工作，还是以怎样的一个身份在生活，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各方各面吧进行一个规律啊，让它趋于健康化。这样的话，有助于大家能够怎么说呢？来规避到这样的一些风险。 对，没错。 规避风险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保险。 对，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聊到这个防癌险，防癌险现在这个分布情况怎么样呢？ 防癌险现在它分了几个类型， 嗯 啊，第一个呢就是单独性防癌险啊，只针对癌症和一些特定癌症而设立的， 嗯， 还有就是复合型的啊，像我们很多老百姓认为的重大疾病保险，因为现在商业保险的重大疾病保险大家买的比较多，重大疾病保险类型里面。很大一部分也是我们的恶性肿瘤防癌险的一部分啊，这是复合型的啊，那有单独型的和复合型的两种区别啊，它的购买的人群的年龄也有区别啊，复合型的保险呢，因为从0岁到55周岁啊是可以来购买的，而单独的这种癌症险呢，它的年龄更宽泛，可以到70岁它还可以购买啊，所以它的跨度会更大一些。 刚才就您说这段话，我再提一个问题，您所谓的这个复合型防癌险是不是就可以归到这个大病类的？ 对，重大疾病类的。 对，而您说的比如说单独的这样的一些防癌险是不是可以归类为这个消费型保险？ 有消费类型的，也有这种储蓄类型的癌症的保险。 那比如说这种复合型的，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种大病险，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单独针对某一款或者某几款癌症这样的保险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单独的癌症保险从价格上来说，它的价格比复合型的保险会价格低一些， 比复合型要低一些。 对，因为它是专项性嘛，只针对癌症和一些特定类型癌症。像我们国内高发的，像肺癌啊，男性的肺癌、肝癌啊，前列腺癌啊，女性的肺癌啊、乳腺癌啊、子宫颈癌啊，这些高发的癌症，它会有专项的这个癌症的赔付，而复合型的保险它的赔付范围会更广， 除了癌症之外，还会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些，所以它的离定保费会高很多。 明白了。那既然说到这儿，就要想问一问，比如说防癌险，无论是复合型的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单独型的，它都一般可以保障什么样的内容？ 它的内容基本上像我们说的早期的癌症啊，像原位癌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我刚才讲到了所有的癌症的并发症啊，还有一些高发的癌症的多次赔付啊，这些都是在不管是单独的防癌险还是复合型防癌险里面它都会有的， 都会有涉及。 对，都会有涉及。 那比如说保额呢，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如果说买了这款防癌险的话，它保额一般是能给到多少？ 防癌险现在市场上一般的话能买到的大概是30万到50万这个区间。 您说这30万50万是复合型的保险呢，还是说单独？ 单独型的。 单独型的。 复合型的保险你可以买更高的额度。因为我刚才忘说一点，从核保的角度来说，复合型的保险核保会更严格。 复合型会更严格。 对，它考察的内容会更全面一些。而单独型的防癌险呢，它只考察跟癌症相关的。 或者它规定的那几款癌症相关的。 对，没错，就是跟癌症相关类型的它可能会考察。但是如果像其他类型的疾病，像糖尿病啊什么的，它是不给予做参考。所以对他来说核保起来可能相对而言会容易一些。 是。那它核保起来容易，所以刚才也讲到关于这种单独型的防癌险，它可能到最后的这个保额最高也就是50万。 对，差不多30-50万的样子。 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就是客户啊，就想买单独的这样的一个防癌险，但是他希望这个保额能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他可以选择不同家的保险公司来做配比。 明白了，就是说我同一款产品我多几份保单。 对， 实际上那有没有比如说我前期投入就这么多，但是我这个保额能够比较高的呢？就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我不来好几份保单这样。 这样的方式只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单独型的可以做消费类型的防癌险。因为消费类型的防癌险它的性价比它价格会很低。因为是一年保一年的嘛。所以它的如果是单位保费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把它的保额提升。 明白了。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刚才也是讲到，它最高的上限可能也就是差不多50万作为单独型保险呢。如果说您想要对自己某一方面多一些保障的话，可以像这刚才这个姚先生说的，即便是一家公司我们可以多几份保单，或者说不同的公司我们关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多多配比，来达到对自己更好的一个保障。 对，实际上像主持人刚才讲的，防癌险只是针对癌症的这个发生的费用，但是从保险的角度来看，因为癌症战胜癌症是一个漫长长期的过程，所以相对于保险来说，它要做综合的配置，不光是防癌险，可能还要有医疗险和我们说复合型的重疾保险。 好，究竟怎么配置，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资深专家姚进平先生一起聊一聊防癌险。刚刚上半时段我们最后姚先生提到啊，这个关于这个保险产品或者保险这样的一个配置，咱先把这个话题顺着您刚才没说完咱们继续讲啊。 好， 嗯，就是这个配置，您刚要 实际上保险的基础配置，我们讲基础的部分，它分了3块，第一是意外啊，第二是医疗啊，第三是重疾， 是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配置顺序，实际上刚才主持人在讲的防癌险，可能市场上大概的保额是30-50万，可能对治病来说，这点钱可能一年就花掉了，但是战胜癌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基础家庭的保险的基础配置是意外、医疗和重疾？真正解决治病前花费报销的问题，是通过我们的社会社保和我们的商业的医疗险来解决的。 医疗险， 对。而我们讲复合型的这个保险，我们称之为重疾类型保险和防癌险，解决的是更多的是第一是家庭这个人员的收入的损失的问题， 是 啊。第二就是他的营养费的问题，因为 康复嘛， 对，康复的费用，因为这样的保险的特性，它是一旦被确诊，那我们所购买的保额的保险金，保险公司就要兑付给我们，可能就我们手头会拿到几十万的现金，那这笔钱可能对我们家庭的遇到这样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会相对会踏实一些。 明白了， 所以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对，实际上姚先生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单独针对某一款或者某几款癌症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它的这个保额30-50万可能并不高，但其实这样的一个钱数，它并不是让你来用在关于这款癌症的治疗过程的，而是说在你的术后啊，是康复的过程，用这30-50万来给你。那具体比如说关于这款或者这样的一种癌症，你怎么来在得病之后怎么来医治呢？是要靠医疗险的。 对，没错 啊，这也是一个保险理念上的一个问题。那咱们说了很多概念上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癌症种类哈，也针对不同的人群，他们在治疗或者说整个康复的过程，或者说在经济方面吧，它的花费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 那我觉得可能作为这个保险产品，在这方面也是会考虑到。那我们就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吧。我们先说说，比如说在儿童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如果说罹患癌症该怎么办？ 在儿童这个群体里面，他的癌症的发病比较集中。在儿童的这个发病里面，白血病，我们讲，就是血癌，占到了他的发病率的20%。 是 啊，而且他是发病率很急，而且花费很高。我们在我们的北京啊，各大城市有非常非常资深的专家可以通过骨髓移植来治愈白血病。但是他也是一个需要，如果做了骨髓移植，后续需要吃抗排异的药物，这是一个很大花费的啊，所以在白血病上，一般的据我去儿童医院啊和这些北京的医院所了解，平均一个家庭至少在儿童白血病上花费要大于50万， 大于50万， 对， 大多少？ 对，大概75万到80万左右，所以说我们商业保险的这个针对儿童白血病啊，我们的保额的赔付基本上是 double 给客户的。如果客户买的是50万，那儿童白血病出现了，那他可获得赔付的保额是100万的保额。他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实际上白血病在我们国家的儿童发病概率率很高，占到了20%，但是治愈率也很高。但是最好的治愈方式现在在我们国外。国外有一个技术叫 CAR-T 技术。它只需要打一针。它叫治愈。它不是治疗，不是像骨髓移植那样很痛苦，它只要打一针这个基本上治愈了。在国外有这样的，就是第一个使用 CAR-T 技术的孩子到现在5年半了没有再复发。5年如果没有任何的癌细胞，证明它是康复的。但是这一针的疗程非常贵。因为是在美国，这一针大概是47.5万美金。 一针47.5万美金。 对，这一针就治愈。所以对他来说减少了很多像我们国内做骨髓移植的这种痛苦，未来也不需要吃抗排异的这种药物，所以但是它的治愈也很高，但是它的花费也很高。 那比如说这一针，保险管吗？ 如果他买了够足额的保险，那他的这个费用是完全可以支付，这样的费用的，如果他又配了全球的这样的高端的医疗保险，那在国外这种医疗的费用也是可以来负担的。 也就是说不单单我们在这个防癌险当中其实可以包含上这样的一块，就是在他这个术后给他一次性的赔付。另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医疗险当中也有专门这一块，就比如说我在国外就打这么一个针，这个也在医疗险当中他也是管报的。 对，没错， 也是两重保障。 对， 那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 那关于儿童这一块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你觉得 儿童的，我觉得因为这个白血病是比较高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补充的。我们看一看成人，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国家数据，国家癌症数据中心颁布的数据，在我们国家里面，肺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都是最高的。 没错。 但是我查了一些数据，像在肺癌的发病和致死率上，致死率这一个数值上，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并不大。两个国家的致死率都差不多。那针对这个治疗肺癌的最特效的是一些靶向性药物。因为肺的这个体液和血液双循环的这种特性，所以它的转移速度会很快。所以对它来说是一些靶向药的治疗。那现在在国内就是用的比较好的药，像伊瑞莎呀和特罗凯啊，这两种药物是用的比较好的。但是像肺癌的癌症，它有耐药性，它基本上这个药物的使用周期是1年， 一年之后用就没有用了， 一年就要换更高一级的药物来用了，所以它花费就会更高。那我们看了它整个一个疗程，大概一年的费用，大概治疗的费用大概是30万左右。 一年的费用大概是30万左右，这针对肺癌。 对，肺癌的。但是我们国内大多数针对肺癌的治疗方式，可能还是要做放化疗的这种方式，或者手术切除的方式，实际上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身体是有影响的，所以在后来的耐药性上和治疗上都会远远打折扣。 那比如说针对这样的一个癌症的种类，我们在保险上有哪些特点，赔付的特点？ 像我刚才讲到了，像保险上面针对肺癌也是高发的这种癌症，那成人这面我们是做了在基础保额上额外再增加50%保额的赔付给到这个被保险人相当于它是保额的1.5倍如果罹患肺癌的话，它可以得到1.5倍的这种赔付。 这个针对是成年人的。 对，成年人的。 明白了。也就是说具体我们讲一个数字，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如果说我们小孩50万的话，我们赔的是100万。 对，没错。 那比如说，如果说成人的话，50万的话赔的 是75万。 75万。 对， 明白了。那肺癌这样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像肺癌这块它是一个长期治疗的过程。 嗯， 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这种复合型保险里面，除了肺癌多赔5%之外， 嗯， 我们还会加了癌症的多次赔付。因为肺癌它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治疗的过程， 是 不止3-5年，可能会更长时间。所以如果说它在第一次赔了这个75万之后，5年之后还在进行这个跟癌症 相关的治疗，嗯， 我们还可以再赔一次50万的保额，啊，然后累积5年之后，如果相当于这间隔又5年10年了， 嗯， 他还在进行这样的治疗，那还是可以再赔到50万的这个额度。 我们大概一共能赔几次？ 能赔3次，相当于， 也就是75加50再加 50， 175万。 对，但是这个保费是从第一次赔了之后。就不再负担保费了， 明白？ 相当于是豁免到他的保费了。 对，就是第一次赔完75万之后就不用再交保费了。 对， 但是如果说在5年这样的一个区间还在从事，不是还在进行关于这款癌症的一个治疗的话，他会再额外赔2到3次。 对 啊，一共总数是175万。 对， 嗯，明白了。那其实说完了儿童，以及说完了这个可能跟肺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要关注到女性啊，因为现在确实女性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怎么说呢，比较让人觉得很麻烦的一些癌症疾病。 对，没错。 嗯， 像女性在癌症这面，因为它的特性，它的我刚才讲到乳腺癌的发病概率会比较高。 嗯， 所以乳腺癌的罹患乳腺癌的治疗的手段也非常多。 嗯， 那现在。有两种，基本上在乳腺癌上，比较权威的药物，治愈率还比较高的是赫塞汀，这个药物，之前，现在很，我们的社保已经把赫塞汀这样的药物纳入我们社保报销范围之内了， 是的， 那可能现在一针要7500，那之前没纳入社保之前，一针要23000，我之前，一个朋友也是在谈他患癌的经历，因为他20多岁毕业之后呢，23岁。查出这个乳腺癌了，恰好他是结婚了，那他先生在北京，用北京的一套房，帮他5年，打这样的赫塞汀，非常非常不错的治疗状态，5年后他痊愈了，没有任何的癌细胞， 是 啊，所以但是一套房没了， 是这个针如果要打的话，是按天打还是按周打还是按月打呢？ 它是有周期性的， 有周期性的 啊，它基本上是。每3周要注射一针。 嗯 啊， 就所以说，其实你看，我现在问您的这些问题是跟保险没有太多关系的。 对，没错。 但是如果说您从事的是这个防癌险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说这方面的一些保险推介的话，这个也是必须要了解的。 对，没错。 嗯，差不多3周打一针，那这个确实在经济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如果说你没有买保险的话， 对，没错。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或者女性的，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乳腺这方面的一些癌症的话，那我们在保险产品上有什么特点？ 实际上也是跟刚才那个肺癌很像的，因为乳腺癌在女性的癌症上它是有特性的。那所以在特定癌症上，在一般的癌症上，它乳腺癌也是按100%保额赔付的。但是在我们叫特定癌症就是包括女性的乳腺癌上，我们也是额外的增加了50%保额的赔付。跟肺癌的一样，如果说未来5年他持续在治疗，他每间隔5年还可以再获得一次保额的赔付啊， 他能再获得一次， 对，最多也是2次， 最多 相当于跟肺癌是一样的， 肺癌是3次嘛， 对，也是3次的赔付，就是75再加50再加50， 明白了，明白了。大概说完了我们3个这样的一些群体或者3种不同类型的这个癌症疾病哈，希望大家也是能从中啊大概会了解一些比较真实的数据。那刚才我们讲到可能。目前我们聊到了跟防癌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一方面是复合的，一方面可能就是单独针对某几种癌症的。我们知道复合型的关于防癌的这样的一些险，是我们称之为大病险或者叫重疾险。 没错， 它是在这个承保的年龄上是有一定要求的。 对，没错， 对不对？比如说，年轻咱们不说哈，在年长的话，可能55、60，这就是一个界限。 对，没错。 如果说您的年龄超过这样的一个限制，对不起，您想买复合险是买不了的。 对， 对不对？那 对于比如说单独的这样的一些防癌险，就针对某几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些防癌险的话，他们在这个年龄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他的年龄跨度会比复合型的要更宽泛一些，可能有的到70，甚至可以续保到90岁，相当于这个保险是一直可以保到他90周岁的，所以他的保障的时间上和他投保的年龄上会比复合型的 要宽很多。那这个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年龄要求分不分男女呢？还是 男女是有区分的， 有区分。 男女的投保是没有区分的，但是从保险费的这个收取上是有区分的。为什么呢？因为保险的这个制定厘定是根据它的死亡率跟发病率而定的。在我们刚才我讲到的国家的癌症中心的数据里面也讲到了，可能80岁以后这个癌症是高发的，而且男性高于女性，所以在投保不管是复合型保险还是癌症类型保险在同等年龄下，女性费率会比男性便宜。 女性费率比男性便宜。 对，这么讲吧，就是我经常跟客户打比方，就是30岁的女性跟25岁男性的费率是完全一致的。 啊，有这么一个5年的差别。 对，差不多是5年的差别。 明白了。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了解到，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大病情的这样的一些保险，我们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需要一个所谓的体检，也叫健康的一个核保啊。 对。 那比如说我们在买单独的防癌险或者跟癌症有关的这样一些保险的险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健康方面的要求呢？ 它会有一些健康的告知，类似像我说的，如果有结节啊，或者针对癌症相关类型的疾病，那如果告知之后它不会有体检，直接就可能不能保了，但是如果说非癌症类型的疾病，它可能有些高血压呀或其他类型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它告知之后保险公司经过核保之后原则上还是可以承保的，但是复合型的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我们主要关注的就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单独啊，点对点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但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 对， 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在这个时效性期满的时候，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我能再续上吗？ 就看它承保的这个时间。因为我刚才讲的，有些保险是可以保到90岁的，但是如果说像单独性防癌险，一旦赔付了。如果说有3次赔付之后，赔付完了之后合同就终止了，他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赔付。但是如果他组合了有医疗险，因为有现在我们的医疗险可以续保到终身。如果牵扯到治疗费用，他只要继续再交医疗险的费用，医疗险还是可以支付他治疗这个疾病的费用的。 明白了。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外跟这个姚先生在聊的过程当中，也是知道可能平常对于这方面关注很多，而且确实关于防癌险或者说癌症这样的一个疾病手里掌握了很多的这个数据哈。那接下来也是请这个姚先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些案例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相对来说听起来会比较的明晰关于这些问题。 实际上癌症对我们来说现在我刚才讲到了，每天将近有10000个人会确诊癌症，每分钟就有7个，相当于每8秒钟就会有一个人被确诊癌症。实际上癌症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在我们身边很常见。但是像我做保险这么多年实际上在我的重大疾病理赔里面，大多数是癌症。我给到大家带了一些数据，是我们公司的从2013年到2017年的这个理赔数据。从理赔数据里面可以看到了，在我们的理赔里面，女性的乳腺癌占比是33%，女性的甲状腺癌的赔付率是30%。这两项加起来占到了我们整个重疾保险赔付的女性这块占到了63%， 已经过半了。 对，男性这块也是，男性的甲状腺癌占到了21%，肺癌占到了11%，肝癌占到了8%。然后呢，咽喉癌、鼻喉癌占到了8%，这加起来也基本上非常高的比率了， 48%， 48%也将近50%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实际上癌症的发病概率还是很高的。 是， 但是像我的客户里面有很多，我想乳腺那个甲状腺癌的治愈率，我们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或多或少会有甲状腺的一些问题。 对 对 对， 我的一个朋友他在是做广告的。然后呢，他年初本来是想做一个那个车子的那个更换，但是在公司体检的时候被确认甲状腺癌了，然后呢，因为他在我们这边买了有100万的保额， 啊，但是他整个甲状腺癌的治疗非常顺利啊，从他的手术啊到后期的治疗啊，大概整个治疗的周期是2个多月， 嗯， 花费不多，10几万，啊，但是保险公司对付他的是100万，啊，所以为什么讲这样？我们的甲状腺癌的赔付跟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的比率是不一样的， 嗯， 啊，我在我们国家甲状腺癌算恶性肿瘤，所以它是按全额赔付的。但是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里面，甲状腺癌因为它的治愈率很高，花费很少，所以它界定为轻度癌症，所以它是按部分来赔付，啊，所以对于这一块的这个保险来说，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啊，再一个我刚才讲到的，像女性的高发的，还有一个叫子宫颈癌， 嗯， 啊，这也是女性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癌症，啊，我的一个韩国的客户。前两年因为那个要做试管婴儿回韩国做检查的时候被查出这个子宫颈癌。 嗯， 因为在韩国的医疗就水平特别好，他治疗的所有费用基本上自己只负担不到5%的成本。 嗯， 但是呢他的做手术是需要自己付费的，很高。2年的抗癌的生涯，最后那个子宫里面还是有癌症的，因为2年前他做的是保守治疗。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回韩国做的子宫切除的手术，他回到韩国做了大概住了1周就回来了。 嗯， 我见到我说怎么这么大手术居然出院了，他说我们那边手术很简单，只需要打一个小洞，就是微创， 嗯， 做完了非常干净，而且就2天就出院了。所以这样的很多的好的医疗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和技术，我想我们国内会慢慢的引进， 嗯， 也会有利到我们自己。 是 啊，但 是你说 它的花费就，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医术是一方面，医疗费用是另外一方面。对，刚才比如说您刚才讲关于这个甲状腺癌，它可能很简单啊，花费其实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高，10几万，但是赔付了100万，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又是怎样的一个保险的产品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单独型防癌险和复合型防癌险， 嗯， 我们在我们国内来说，它都界定为恶性肿瘤， 是 啊，所以对他来说，他直接按照保额来做赔付，因为他购买的是100万的额度，相当于他买的是复合型保险，他买的上限额度是100万， 嗯， 那我们就按照他100万的保额直接兑付给客户了，啊，至于客户在这上面花的钱多少，是我们不再过问的，这就是为什么讲重疾保险和单独型的这癌症保险，它的赔付我们经常行业叫给付制， 嗯， 就是确诊就赔付，而医疗险是解决报销的问题的， 嗯， 所以这两个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那刚才比如说您又讲到了关于这样的一个女性客户哈，因为你一直讲包括在韩国来治疗，那这个是可以的嘛？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保险产品也包括了，即便是我在中国生病，我可以在国外来治疗，而我们的防癌险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医疗险，它都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条款的。 对，在我们国内呢，有一些因为也要看这个保险公司的产品的设定， 嗯， 因为有的是针对全球的赔付，有的是有区域性的， 是 有限我们只能在国内的这种三甲医院或二级以上医院来就诊，但是你根据购买的保险公司的产品不同，它的范围宽度也不同。所以如果你买的是全球可以用的，那在国外的诊治有些公司是可以认的，它同样是可以赔付的。 明白了。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可能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聊到防癌险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险种哈，也是被很多人拿来吐槽，因为可能也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也是问了一些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些防癌险种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主要的意见是在哪儿？说防癌险的理赔，刚才你也讲到，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5年后可以赔付防癌险第一次，10年后赔付第二次。这种赔付方式是普遍的吗？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更改？那具体的这个理赔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 我刚才讲到了，如果他买的是单一性防癌险和复合性防癌险， 嗯， 如果确诊时候应该就可以赔付。 那是第一次， 对。但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它是有一个等待期周期的。 嗯， 就像我们一个诚信原则，就保险公司它有一个，如果在这个等待期之内发生了问题，它是不给予赔付的。那通常惯例在防癌险上的等待期是180天，就相当于第一年的前半年是不能赔付的，但后半年出险了就是可以赔付的。 嗯， 复合型的保险的等待期会更短，通常是90天， 啊，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可能五年之后的赔付，那是针对我刚才讲的多次赔付而言的， 嗯， 而对首次应该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 嗯，那他理赔的这个赔付的流程又大概是怎么样 的？赔付的流程实际上对保险公司根据他每个公司的这种理赔的流程而定，基本上是很快的。因为我的经验，因为从业友邦这家公司嘛， 嗯， 我们的重疾保险给客户的承诺是30个工作日就要给客户做出确决。啊，说客户交的东西只要确诊病理报告拿到了，血检的指标里面有癌细胞的那个证明了，那这两项交到公司， 嗯， 公司审核无误的时候30天之内要把钱打到客户的账上。啊，所以理赔上应该是相对会简单的。啊，但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如果之前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做身体健康的告知嘛， 嗯， 如果在之前没有对这方面做告知的话，有可能在未来理赔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明白明白。好的，今天也是通过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聊到了关于防癌险这样的一些细节啊，也是非常感谢姚敬平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您是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照顾方面，还是从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保障方面，都是希望您能够健健康康的，都是希望您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也是所有人的这么一个愿望吧。 对，没错。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轻轻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事的歌的事叫当谁谁谁谈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中文衣服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浪 轻轻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 是否多久都一样？啊啊复苏，啊啊复苏 ，Yes so so sorry， 双手手抱着丫头哟，看着你闹哟，有些闷头哟，有些心魔哟，有些大头哟，说大是说闹，从前来后我，一切都都没有。 我就站在。 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